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长生无日金光。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 你不分好歹。 心。